我地区办事处嘅主管，这个地区工作经验非常之丰富，只是一位30出头嘅年青人。今次佢嘅参选，我希望佢都能够当选。所以九龙西嘅选民，请你一定要投票支持7号黄毓民马玉生团队，令到马玉生都可以入到议会，毓民亦都后继有人，可以提早退休。各位喺九龙西，大家嘅选择就只有7号黄毓民马玉生团队，土伐狼鹰，鞭挞狗官，毓民最劲。9月4日，希望大家能够投票支持7号黄毓民马玉生团队。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 主持黄仁达、黄毓民。 早晨 ，My Radio 同埋粤语时报联播嘅早晨节目《大香港早晨》啊，今日8月29号星期一咁样，咁今朝有边个喺度咧？咁样我哋顺从翻潮流啦，今朝咧就 系咪我要介绍你嘅，定系你自己介绍？ 我哋互相介绍啊。 好，你好啊，四仔。 系啊，同埋 你好啊，康仔。 佢癫仔， 癫仔， 同埋淡仔推 埋。淡仔啊， 淡仔仔啊， 系啦，淡仔。可能以后所有政治人物咧都系咁样介绍，教主仔咁， 桥仔咁样， 三国桥就桥仔， 达仔 达仔咁 样， 林卓廷系群脚仔，就系咁啦。哇，犀利啊！呢个阵容， 太仔啊， 林系太仔咁样，咁呢个阵容就已经够。同埋 Victor 仔， 根仔 系啦，晏昼嗰个拜台有和仔咁样，好啦，好开心事件，系啦，四仔咁样，好啦，咁啊嚟到咁就。選舉前啊，即係投票日之前最後一個禮拜嘅， 仲有六日， 仲六日好似 TVB 台慶咁樣 結局篇啊， 仲六日咁啊， 即係結局啊！ 頂，我哋做幾多節節目啊？我哋如果大香港早晨得翻20節嘅節目，梗係把握時間，係咁叫你投票啦。咁就呢節一開始都係講咗選舉嘅，呢幾日選舉都多嘢討論嘅咁樣，咁就撇埋啲無謂嘢，梗係唔講啦嗰啲嘢，咁就講正經嗰啲先啦。咁就由順時序好咧，由邊度開始講嘅？其實都係講關於投票啦，同埋嗰個選舉壓力嗰個問題。嗰、那個壓力開始嚟自外在嘅壓力啦。咁其實就係上個星期啦，就係、是、自由黨嘅周永勤咧，就喺有線嘅直播論壇咧就豪哭啦，跟住就話唔選啦，就話受到壓力啦咁樣。咁咧矛頭就直指何君瑤啦。理論上何君瑤咧，其實如果堅決否認咧，其實就大家都唔知係佢啊，頂你個肺啊！跟住咧，嗰個電話錄音流出之後咧，佢就去認為咗佢。 系 咁，當然啦，有人就會覺得佢擺明要認俾你睇啦，咁樣不過是但啦。即系嗱，認嘅意思就唔係話認佢作出一啲咩威脅，就係認有一個咁樣嘅義工，亦都係佢義工咁樣出現啦。咁亦即係矛頭都直指何君瑤啦。而嗰樣嘢就係話嗱，我哋梗係好公道咁樣講啦。呢件事唔係話何君瑤本人做啲乜嘢，或者佢做咗啲可能涉嫌非法嘅行為去對阿周永勤做啲乜，嗰樣嘢客觀睇嘅係咩咧？嗰樣嘢客觀睇咧就係話周永勤嘅棄選一定係對何君瑤最大利益嘅咁樣。如果唔係，就算唔係佢，即係唔係佢下面啲人都唔會咁做啦。咁樣呢個一個客觀見到嘅效果啦。咁樣我哋會睇到呢一樣嘢啦。咁當然。跟住就發酵咗兩日啦，發酵之後呢就尋日有個好有趣嘅事件啦，就係、是、呢選舉事務處嘅嗰個叫咩呀， 鳳華 唔係呀，個朵叫咩呀，佢選舉事務處處長 主席呀、啊、 主席 係 選管會主席鳳華法官呀， 係啦咁樣，咁佢佢做咗好多年喎，我想講已經係由上屆呢佢話要規管網台開始，之後黃仁達仲係以咬 radio 叫主持身份都屌嘅之後做老蕭咁呢就做今時今日啊咁樣，咁就佢尋日就 同埋就喺禮頓山呢個社區會堂咧，就有一個模擬票站嘅巡視，即係介紹一下嗰個票站係點樣，啲選票今年會係點樣啦。咁但係當咧 幾係啊，佢三角形， 因為年年嗰啲候選人嗰啲數目都唔一樣噶嘛。 係咁，所以嗰個出嚟嗰個格式會唔同。咁、哦、當佢被問到有關周永恆嘅事件嘅時候，佢就話選管會咧就冇收到有關選舉暴力或者威逼嘅投訴。咁佢就話咧，刑事調查咧係需要有客觀嘅事實基礎。如果要立 客觀嘅事實基礎，喊撚到咁喎、啊， 我唔識講。 冇啊冇啊冇啊冇啊冇啊冇！ 究竟系边个啊？你咪受到压力，你咪受到压力。 我唔想讲噶嘛，我 唔话话唔系啊，唔关事啊。 可唔可以人整咗头先嗰个 GIF？ 冇正。 跟住如果呢、這个要立案送上法庭咧，就一定要有可以呈堂嘅证供，一定要有事主亲身嘅证供。 唔查边有证供？ 又或者有目击证人嘅证供？如果只系传媒嘅报道咧，法律上面咧只可以定为系呢个全民证供，就唔可以呈堂，咁所以佢就咧建議呢個事主即係阿周永強就報警。咁但如果佢你冇報警咧，我就唔會查咯咁樣。 黐線！我想講真係黐線呢單嘢。喂，梗係要查啦！即係你在於乜嘢立場嚟講、嗯，你係管選舉嘅，而喺選舉上面出咗間咁大嘅新聞，喺可以話係開埠以嚟有選舉嘅歷史以嚟呢廿幾年嚟嘅一個干預選舉嘅一個新聞，唔係所講，其實蔣心蕾佢都要查啦。咩又話大陸一陣講統戰辦啊嗰啲咁嘅嘢，喂，理論上都要查啦。好啦，但係呢單嘢更加大嘅就係、是、牽涉到一個恐嚇啦、威脅啦，而嗰個威脅係達至有結果喎。即係個結果就係周永強喊到七彩之後就棄選，即係唔再宣傳啦，唔再拉票啦咁樣。而作為選舉事務處有咩做嘅？選舉事務處就係睇住個選舉啫嘛。咁你真係睇到喎，跟住就話都冇人告咁樣。嗱，呢個已經係離譜啦。而第二樣嘢係乜嘢咧？喂，香港進入一個乜嘢嘅階段咧？我喺上個禮拜五啊。即係做與政治咧，咁喺華富村咧，咁啊同阿梁文滔教授啊，佢而家行阿四眼佢喺度做咧，我都提出一個問題，就係、是、有冇一個可能，就係今年嘅選舉，會一個大嘅轉折，就係、是、大到今年嘅選舉直接係馬來西亞化。去到一個根本就去到馬來西亞選舉咁嘅地步， 熄燈 啊！即係直情係選票嗰方面， 即係唔係一屆一屆咁樣演變，而係今屆就 pop 一聲，索性就 喐你啲選票， 霸王硬上弓就砌咧咁樣。點解會有咁嘅感受咧？又咁啱喎，我又聽光明頂喎，即係881啦，即係商台光明頂咧、我想講咧。陶傑講嘅嘢咧，即係唔好理佢啱唔啱同準唔準，而係佢講咗啲乜嘢。 嗯嗯， 佢話你覺得周永勤 會報警咧？跟住阿陶傑就講就話呢、這個時候喺啲咁嘅環境報警，警察信唔信得過啊？咁樣陶傑、商台、大氣電波、政府規管、廣管局睇住嘅一個。電台節目大大聲聲話呢啲咁嘅情況，如果報警，警察都信唔過啦咁樣講，喂，香港進入一個乜嘢嘅世代啊？我想講，我自己都打個冷震啊！嗰陣我聽到阿十九咁樣講， 你以為 哇，你真係唔係十九嘅喎？ 你以為造勢大會我哋知我哋手足咁講啫？ 我哋咁樣講已經 係啊，梗啦， 我唔係話陶傑好泛民嗰個人，當然佢唔係啦。即係嗰件事係你夠膽喺大氣電波話警察信唔過咧？我覺得哇，原來已經去到咁樣。你知有時我哋做網撚咧，即係有時不知人間何世噶嘛。但係如果有時你偶爾微服出巡睇下呢個世界咧，佢哋都會話哇，唔係喎，警察真信唔過。哇，我真係打佢得啦。即係 普通嘅市民都咁諗嘅時候， 佢圖嘅普通市民嚟講噶，即係唔 係佢對象， 我 即係佢嘅對象。 我屈你嘅，我斷章取義咁樣嚇，係你應該即係你偷換概念，識佢咪咁樣係啦。即係普遍嗰個氣氛，如果去到咁，喂。太震撼啦！即系嗰件事，嗰件事咧，我想， 因为普通嘅市民， 哇，十九日讲到稀疏平常，即系佢讲到好似理所当然，哇，咁样俾人选举，咁样俾人威胁，梗系唔报警啦，唔系即系唔系报警， 报警都冇用啦， 唔系，咁佢讲嘅从来都系咁，即系从来都 唔系咯，你喺大气电波咁样讲香港警队、啊，唔系李柏克警讯、啊，即系你冇跑耐，明秋，即系哇，会唔会？ 件事去得好嚴，即係突然間跳到一個好嚴重嘅位。點解我會講到一個好嚴重嘅位置？其實亦都係嗰晚《粵語政治》所講嘅嘢，就係嗰個都提咗兩句，就係《蘋果》有報導咯，就係、是、9月4號當日警察將會出速龍小隊啊嘛，即係成班手好短嗰啲咧。哇！ 如果提一提就係嗰陣佔領嘅時候，佢哋負責清場嗰一班啦，嗰一班藍色三人啦。系啊， 系啊，咁啊，藍色衫， 同埋年初嗰陣， 唔係年初藍色衫人，我即刻貼一貼啊， 差唔多啫，差唔多。同埋年初嗰陣咧，佢哋係俾磚頭掟嗰班人咯， 係 嗰班咯，嗰班速龍小隊， 大規模嘅，喂，大佬個選舉，搞個選舉，出一班武力咁高嘅一班維持治安嘅警察喺度鎮住個場，喂，咁咩意思啊？咁咩意思你預期會有啲咩發生？究竟你係預防一啲嘢啊，定係你主動走去壓制一啲嘢？咁呢個梗係令人擔憂。不過呢個咧，去到九月時候先知，究竟你會想搞啲乜嘢？咁呢個可以容後再 坐知你啲人搞， 再談多少少。好啦，跟住咧就係、是今日嗰散呢、這個因為資料比較多，咁就今日蘋果嘅頭版啦，咁樣咁就係講咩？不如阿康講下啦。 唔係蘋果嘅頭版咧，就係、是、蘋果嘅頭版就係呢個統戰辦上門啊，為建制派拉票，咁就讲咧就话苹果就发现咗有呢、這个香港人嘅大陆嘅亲戚咧就租呢个统战办上门就催票，咁咧就嗰班统战办咧就唔单止攞呢个白纸黑字嘅配票嘅指引，亦都同佢哋讲就话如果成功能够说服咧喺香港嘅即系亲戚咧喺立法会选举度投票俾建制派咧就可以有礼品咁样，咁咧就系呢个 case 就系一个苹果嘅一个读者就系陈 礼品系咩啊？ 禮品 全民退保， 唔係禮品就係$500嘅現金同埋呢個月餅盒嘅 $500，哇， 係啦， 咁出手咁低， 一張票值$500， 係啦，一張票啊，加一個人嘅， 一張$500，係 啊， 呢個公價，呢個公價， 公價咁啊， 我不嬲聽開嘅， 哦 ，OK， 不嬲聽開，仲有月餅，仲有熱，仲有聲網連用熱， 係啦， 有冇油煎米同埋波鞋啊？冇啊，唉，真係可惜啦。咁冇其他資料啦。 唔係，咁呢個就係一個讀者嘅陳先生就向呢個蘋果 嚟俾份我睇啦。你又攬住份報紙，你又睇網上版嘅。 唔好意思啊， 我哋繼續咁。 啲網民真 係，就講咧，陳先生就話，即係佢外父同埋外母咧，就係喺三十年前咧，就由呢個東莞就移民去呢個香港嘅。咁早前探親嘅時候咧，咁大陸嘅親戚咧就透露呢個統戰辦嘅人咧上門，就手執住咧呢個外父同外母嘅詳細資料，包括姓名啊、電話同埋住址，就同呢個大陸嘅親戚講，香港嘅政治環境好混亂，就唔可以再選出一啲知識分子啦。咁咧佢話啊，你哋有班親戚咧就喺香港住嘅，希望佢哋幫幫手，就同香港選出班做實事嘅人。咁就話佢有個詳細嘅名單嘅，咁佢就話即係其實呢個名單咧就係呢個建制派同埋中聯辦加持嘅候選人。咁即係例如就係港島咧就指定就投呢個葉劉啦，咁九東咧就投呢個謝偉俊，咁超區就力推呢个王国兴同埋李慧琼，系啦，咁咧就 仲有咧，仲有其他区 睇先啊， 呢个区嘅名单紧要， 梁志祥 呢、 啊這 个名单其实系之前死啦，我唔记得边个媒体，大陆嘅媒体系有公布过噶嘛，即系建议， 咪有个同乡会就有一个推荐 名 单， 但冇民建联噶嘛，即系咁， 梁志祥咯。 系啦，跟住就各有一啲即系独立人士啦，就是、何君尧啊， 何君尧啊，陈恒斌啊，系啦，就系、 是、叶柳、谢伟俊、梁美芬，跑唔到步嘅邓家彪同埋梁志祥咁样，咁就系有个咁样嘅所谓嘅东莞统战办嘅名单，咁甚至又影到相啊，又成啦咁样，呢、這個內容咧，其實真假啊成疑啦，即係坦白咁樣講。但係你話大陸有冇一個部門專係負責你配票，或者威逼利誘咁樣去遊說香港人去投票咧？咁就都唔會覺得冇啊嘛，咁樣連台灣選舉都統啦，都唔好話搞呢個啦。好啦，咁有呢個咁樣嘅說法咁樣，咁今日即係蘋果做嗰個頭版嘅。尋日咧如果你有睇佢網上即時新聞咧，都不斷有一啲咁樣嘅新聞咁樣報㗎啦，咁樣好。咁咧 那個討論是什麼？有兩個討論位的。第一呢就是那個統戰辦那個的名單。那個名單呢就其實近兩屆定三屆呢就有好多呢一啲 so-call 嘅獨立人士走出嚟選啦。包括你話數以前就算係選唔到嘅龐愛蘭啦、選到譬如謝偉俊啊、梁美芬啊、仲有邊啲呢啲假獨立人士啊，或者陳萬琪啦，即係而家嘅冇影啦、呢啲咁樣嘅人士，葉劉啦，咁葉劉又唔知算唔算啦，咁呢就走出嚟選。其實呢已經喺政治風聲呢都成日講呢個話題呢，就係、民建聯同工聯會管唔住。咁、那個管唔住原因係咩呢？就係、因為佢喺香港呢嗰、那個政黨已經已經生了根了，已經有既定的一個的 印象，是 不是有個選舉機器的系統在 哦，即是他們已經是獨立了， 他 是可以這樣說、那個衍生是什麼呢？就是民建聯因為已經成為一個這麼大的黨之後呢，一些投票的意向都不能夠搲爛面的，有些位置即是他都要顧著選票，即是譬如往後區議會的選舉，喂，即有時票是爭好少、你要跟泛民去競爭或者其他人士去競爭，那你民建聯無奈呢都要依循民意的，在一些說法上或者投票的意向啊，這樣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呢，你可譬如中聯辦或者不知道哪個部門，即總之北京，他會覺得民建聯未必cool得住、或者會覺得民建聯你都自己生性自己搞得掂，你可以兩個想法，那變了呢就有即難聽講的自生自滅，其實可以即左交啲講就有機咁樣繼續自己再營運佢哋嘅政黨，跟住咧就培育一啲咧就所謂嘅西環契仔啦，就係、是、啲直屬咧由西環可以控制嘅一班嘅假獨立人士咧，就是、謝偉俊啊、之前嘅龐愛蘭啊，或者再早 何君瑤啊、 梁美芬啊呢一堆咁嘅系統啊，我都知道你知道我哋而家幾人睇，哇九千幾一萬人睇嘅時候，你係梗有一啲對家聽啦，即係唔係花生台啊，即係共產黨嘅人士咁樣可能會聽。我想講咧，喂呢條橋真係唔 work 啊？點解咧？梁美芬上屆都開始搞經民聯啦。即搞下搞下，你最终就 是即是他都有个体系， 你都要拉势力，你拉下拉下最尾又变咗另一个党，即嗱咁跟住就九九骨噶啦，跟住佢哋啲建制派，今年又类似咁嘅情况，又开始争票啦，即譬如你跟翻勤力的大亨咁样讲，黄国健又开始同阿谢伟俊开始抢票啦，好啦，咁点解会发生呢？啊，唔系讲埋另一样先，另一样好笑嘅地方咧，就系、是如果寻呢、這个真系见好笑。就係、是、咧，你睇 廣大法律系副教授， 唔係、第一樣先，唔係啱嘅，係講呢樣嘅。第一樣咧就係、是、蘋果咧，尋日即時新聞咧就係咁講咧，講呢、這個東莞嘅統戰辦，哇點樣買票啊要人哋配票啊，啲票去投曬邊個啊，有曬名單啊，跟住咧佢話呢一佢話呢一個叫東莞雷動計劃，哇你真係抹黑雷動計劃無所不用其極，我哋話就話啫，你竟然夠得，即係我哋咪話雷動計劃掌心雷動計劃啊嘛，湯姆話，竟然咧佢話東莞呢一個咁嘅由外來勢力 嘅建制配票嘅 建制配票系統，佢話呢個係東莞雷動計劃，哇你真屌鳩雷動計劃，你真係話佢配票啫，人哋出嚟小明講 翻 唔係佢哋死都唔認啊嘛！佢話嗱，我俾個資料你係嘅，我俾個資料你自己揀嘅，最後都係我話俾你聽邊啲好問啫，你自己揀嘅食屎啊！ 唔係個蘋果講到咧，即係嗰個形容咧，講到就係話哦，建制有個配票機好撚邪惡嘅，屌你！泛民都有個好撚邪惡嘅， 係啦係啦， 佢上次拉咗個對等嘅關係啊，上面咁當然兩個都好邪惡啦，但係唔係你蘋果去講 嘅。跟住另一個好笑就係 Christine 所講啦，咁咧就發生咗呢件咁嘅事啦，即係頭條啦，跟住咧 訪問翻戴耀廷啊， 竟然唔係竟然訪問戴耀廷啊，唔係佢訪問呂炳權啦、啊，訪問 但係 問下佢東莞雷動計劃有咩睇法？ 點話高手過招啊？ 因為佢哋冇， 佢哋嗰個直接好多。 唔係戴耀廷有冇講話？嗰、那個 你講戴耀廷。 冇講東莞雷動計劃， 唔係我唔識分。 唔係戴耀廷嗰回應有冇講到佢冇 apps 啊？佢哋即係呢個東莞雷動計劃 係 冇 apps 啊？ 有微信啊？可能 佢又冇講呢啲啊？佢又冇講呢啲啊？ 係啊！你有拉公仔啊？我有微信。 好啊！ 訪問戴唔係訪問戴耀廷咧，都唔係話佢係咩廣大法律系教授啊？佢話訪問今屆發起雷動計劃嘅戴耀廷，即係擺明鬥困啊！擺明鬥困啊！你 即係 A4 雷動計劃訪問翻呢個真雷動。 动计划嘅创办人。 唔系呢个 A 货统战办啊。 A 货统战办系喎，调转咗添，调转咗添。A 货统战办。 雷动计划戴耀廷咧就认为咧呢个配票操作咧成效难了，你知咧。佢话点解？因为新移民来港之后咧，观念可能有所改变。唔系啊，上个礼拜报告唔系咁讲啊。佢话未必会跟随内地嘅指示投票，你知咧。但系佢都唔排除啊，有人因为屋企人咧仍然喺内地居住咧，受到压力咧而按指引投票。咦？咁如果人哋有内地家人有压力，咁人哋会投票嘅。投票投翻佢原本因為暗票啊嘛，投翻佢嗰個選擇機會大啲喎，咁佢勁過勞動計劃喎。如果係咁， 係 即係 現實啲。 即係勞動計劃抄翻佢。 唔係啊，我覺得咧，蘋果咧應該呢兩日咧就會出一個新聞，通常係擺富海或者娛樂版咧，就有個表啊，即係嗰啲嗰啲譬如測試啲車啊或者手機咧，就有個表左右咧iPhone 7Samsung Note 7跟住咧就有個表 tick 我即係 Samsung 嗰就防水啦， 防咗個 tick， iPhone 就唔防。 有個性字喺入面， 或者我呢個防水就有三個 tick， 呢個防水得兩個 tick 嘅。雷動計劃有 app 有個性喺度，個 tick 喺度。 係啦， 跟住 最後先性嘅，最後就 over all 先性噶嘛。 東莞統戰辦威脅 屋企人 有禮 有個 tick， 有禮物又多個 tick， 有禮物有個 tick， 係啦， 跟住 確實掌握選民資料，東莞辦又多個 tick。 雷動有神區，但係東莞嗰度冇神區，咁東莞贏最尾嗰個一定係打和， 唔係同唔係最緊要唔係最緊要嗰個東莞嗰個戰績咁樣，周永勤咁樣， 係啦， 咁你成咁樣， 有戰績咁做個測試，跟住動新聞就做條片，揾個著好少布嘅女仔又試咁兩個 app 喺度撳咁樣，應該都係咁啦。好啦，呢樣嘢講咗廿分鐘，總結其實係想講咩咧？嗱，去到一個好離譜嘅情況啦，包括係周永勤嘅事件啦，包括又話出到速龍小隊，嗱速龍小隊背後代表咩咧？未知，即係會唔會真係一箱箱選票又熄燈又成咧？未知，跟住佢壓制一啲嘅監票人啊點樣？嗱唔知，但係呢個帶嚟某程度上嘅恐懼感啦，咁我諗大家理解。如果大家亦都即係你知好多黃絲豬都唔好睇報紙，或者淨係睇蘋果啦，咁唔係佢就係睇 apps 嘅啫。你話留意一下，譬如就係講緊馬來西亞啫嘛，即係熄燈啊、投票呢啲咁嘅嘢啊，咁樣所謂嘅民主啊，香港會唔會發生帶嚟一個咁樣嘅陰霾咯？跟住仲有就係尋日大亨又出新聞啦，又出 status 講啦，同阿鬱敏去盂蘭盛會嘅時候被黑社會威脅啦，叫佢話你再選就因住嚟啊咁樣啦。多方面嘅威脅啦、打壓啦，你睇其實葉普成嘅 banner 被人戒得最勁啦，嘅 poster 被人毀滅得最勁啦，受到不少嘅可能有啲嘅威脅啊，咁樣都會有啦。嗱不論周永勤啦，或者葉普成啦，點樣都好啦。嗱，頭先我講過嘅就係周永勤嘅受打壓，好明顯係一個需要喺選舉上面搶票嘅一個姿態啦。好啦，咁而呢一樣嘢帶嚟嘅係咩？嗱，包括仲有統戰辦啦，包括仲有頭先我講嗰個一啲好多威脅嘅情況啦。呢啲嘢加埋，其實你覺得可能好悲觀，你覺得可能冇得搞啊！香港咧變成咁，我想講，如果化悲觀為樂觀，呢樣嘢係乜嘢咧？即係話佢哋唔夠票。佢哋要去到無所不用其極去搶票，而搶到去搲爛面，搶到去到刑事恐嚇嘅地步，即係涉嫌刑事恐嚇嘅地步咁樣。即係話爭嘅票真係好少，而如果我哋根據蘋果或者黃絲帶過往成日嘅說法就是，阿爺操票好準嘅，咁其實我唔係好信啦。即係當然個結果都好準啦。咁如果係咁準嘅情況之下，去到今屆係用一個咁離譜嘅咁去到浮上水面嘅方法，去到想搶票，意思即係話個票真係好問，佢哋覺得計唔掂數，所以要出動一啲咁嘅喇喳招。咁呢一樣嘢唔係淨係發生喺新西嘅，我覺得呢件事係 project 落五區。咁你話五區講緊啲票如果咁問，即係劍指最後一席啦，即係話五區最後一席，佢想建制攞曬嘅能力，其實佢哋自己都質疑啦。即係呢個咧，某程度上我都認同戴耀廷嘅。其實所謂嘅新移民嚟到香港嘅票係咪真係淨係俾建制派咧？係誠意嘅，即係講緊你每日有150個落嚟，全部都投建制派。其實又唔一定嘅。我想講 如果佢認同共產黨，唔會嚟香港啦。咁 有冇啲歸咗邊嘅新移民咁啊？ 嗱，你唔知有幾？我想講嗰個未知數係連大陸都掌握唔到， 係同埋仲有一個可能性嘅。我覺得啲新移民未必識點樣投票。 哦，系噶， 未必系选民咯，或者 系啊，自己攞支笔出嚟，自己攞支笔哦，贴咁样， 打个指号落去。 而家投票正啲啊， 罩号点咁样，就贴咁样，贴咗落边度嗰个，因为个八零几啊嘛，贴咗个年字嗰度，系啊，咁啊濑啦。咁咧，喺咁样，如果啲票系我哋即系嗰个反映出嚟嘅，就系个票好问啦。如果个票好问嘅话，而咁即係话我哋係有赢嘅机会啦，即係话我哋係抢，其实可能讲緊喂有冇可能我即係上年上届黄达输千九票，有冇可能其实今届讲緊係几百票之差呢，即係如果要去到一个咁无所不用其极嘅方法去抢票嘅话，即係其实佢哋嘅胜算都成疑，或者佢哋嘅票亦都不稳。如果係咁嘅话，我哋箍我哋嘅铁票就更加係我哋嘅责任。我想讲就係你哋可能會覺得到最後呢個禮拜街站啊打電話啊同朋友同事講啊，唉一票半票真係微不足道人微言輕啦，我覺得唔係喎，即係如果我哋嘅收聽率去到十幾廿萬嘅話，唔係如果係真係，即係我哋去十幾廿萬，喂大家一人搲到一個禮一日裏面，即係而家做六日，一人搲一兩票，嗰度攞你一五區嘅加埋攞一萬宗啲票去除翻可以打翻散嘅話，嗰度就足以令我哋穩勝翻一席喎。如果對手係咁虛怯嘅話，喂，咁變咗如果我哋相距嘅只係講緊幾百票嘅話，咁我哋要搲喎，我哋要搶喎。當然係咪幾百票？九月五號先知啦。而即係話我哋去今個禮拜繼續去街站啦，繼續去洗樓啦，繼續去打俾朋友啦，繼續去勸票嘅時候，係嗰個票值係更加大喎，因為對手就係咁弱嘅時候，我哋係值得去做啦，同埋即係話我哋冇配票嘅懸念啦，因為根本就係好問啦，講緊個結果，亦都唔知配俾邊個啦，我哋都諗唔到有邊個啦，已經。 本土派九席啊嘛。 係啊，係啊，咁樣。 全取九席啊。 所以希望大家咧就係、是、繼續努力啦，咁樣我哋繼續喺節目啦，我哋完咗可能去街站啦，咁你哋可以嘅話就叫下你哋嘅同事啦、屋企人、朋友啦，去投票俾熱土城啦， 我真係覺得叫人投票可能好難入手啊！咁你可以試下 send 下我哋啲片咯。咁因為其實好多片網上，譬如阿泰KO 何君瑤啦，阿泰仗義執言，其實嗰條片係真係好好睇。 係 嗰條即係譬如你 send 下啲片俾人睇，你起碼即係打開咗個話題，你睇下你睇下對方睇完呢條片之後，佢個反應係點？你咪可以嘗試慢慢一步一步咁樣再解釋俾佢聽咯。 咩都 send 啊咁樣， 你唔知邊樣中㗎嘛，因為有時 係啊，我哋做咁多材料就係俾你 share 啫嘛， 唔係 俾你 同埋其實同埋選舉論壇嗰啲咧，其實好易入口嘅，即係因為嗰個政邪係好明顯㗎嘛，其實係如果咁你咁易入口，你唔需要再你由嗰度入口，跟住先至慢慢再解釋翻背後嗰個理念啊，永續基本法係乜嘢咁樣，咁可能會容易啲令到嗰個受眾會肯聽你講嘢咯。 其實唔難嘅，譬如我尋日落街站喺銅鑼灣 SOGO 對出咧，受落喎，即係反應幾唔錯喎。我睇翻嚟，即係我哋有個大站啦咁樣。咁當然我哋枕巴個街站都大過尋日眾志嘅造勢大會啦。 眾志咩？琴日係 琴日唔係見面會咩咁？ 係啊係啊係。 sorry sorry 我即係都有嗌咪啦。我同我嗌啊，四眼又嗌啊，邦力就嗌啊，阿梁文滔教授嗌啊。咁我喺度觀察或者我自己嗌嘅時候咧，都見到其實陶榮嘅反應係好喎，即係攞單張啊，同你 say hello。或者停低望兩眼，即當然可能是兩個靚仔靚女在度啦，即係講我同梁文滔啊，即係 兩個靚女， 係啊，咁兔仔，咁咧就 哇，唔敢改 嘅，即係喺度咁樣，咁可能有啲幫助。我見到即係佢對我哋嘅反應都頗為正面，我覺得呢個係鄭錦滿同阿鍾婉嫻呢幾個月嘅街站嘅功勞啦，咁樣我就去攞美彩咯，明顯就係、 是。唔係，仲有我哋出咗啲，唔係如果你話即係想話俾一啲朋友聽，我哋要投票嘅話，其實我哋出咗啲 postcard 噶嘛，咁就俾大家就喺即可能地各個地辦都有噶啦，咁就俾大家就攞翻去就寫，可能寫個 postcard 就俾啲朋友就即係提醒佢投票啊，或者係寫啲你覺得 點解你咩原因支持呢位候選人？支持我哋葉普成嘅候選人點解？咁咪寫啲 reason 落去咁就。 原因已經有好多噶啦，即係不論永續基本法啊，確立自己香港嘅政治身份、文化身份，講咗好多。靠你哋噶啦，即係唔係話往市嗰啲就話投下票，盡下公民責任啦。你哋每嗌一票都緊要啦。呢個時候就係因為對手嘅動作令我覺得。我哋係爭少少，而亦都係劍指葉普成啦。我會覺得即係佢哋嘅最大對手啦。不論你話係股又好啦，民調又好，氣氛又好，我哋自己大約知道自己支持者嘅數目都好，我哋都係徘徊喺即係得同唔得之間啦。我哋冇配票嘅空間啦，冇配票嘅可能啦，冇配票嘅盟友啦。係爭，即係我覺得可能真係爭好少，係靠你哋去搶埋剩低嗰少少票，翻到嚟就翻嚟啦，投到就投啦咁樣。咁當然啦，如果你話一雙，仲有喎，就係你話喂，咁你頭先又話有可能會發生馬來西亞事件一雙雙票啊咁樣，咁但係嗰度操，即係我估啊。政府即係政權嚟講啊，計埋嗰度操票都係操盤都有限，即係就算計埋嗰啲黑箱票，嗱我唔知有冇啦，即係我估啊，就算真係發生呢啲事，佢唔會無端端龍鼓灘個站有4000票噶嘛，大佬，即係佢咪操極有個譜，我哋係冚得贏佢哋嘅，點計都好，咁啊希望大家多多努力，多多繼續去吹票。好，我哋第一節休息陣，翻嚟講下民調嘅。